还等什么呀？ 等京东家博会呀！4月6至7日，在北京展览馆，百大家装品牌万款商品专属特惠等你来。 家装当然上京东。 京东。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多快乐。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听众朋友们， 朋友们，下面为您播送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早晨6点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本市晴转多云，温度较前几日略有下降，预计最高气温18度，空气干燥，请注意保湿补水。昼夜温差较大，要注意调整穿衣。双休日期间气温将出现明显的回升。具体的天气是这样的，今天白天晴转多云，北转南风2、3级间4级，最高气温18度，最小相对湿度20%。今天夜间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8度，最大相对湿度50%。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补气养血就用同源乌鸡白凤丸。同源乌鸡白凤丸治疗女性气血两虚引起的月经不调、行经腹痛等症。 3月浪漫女神月，车险到期为投保车主致电人保直销车险，成功测损保费就送价值129元进口永生花车用挂坠。 花永生，爱永恒，保障一路相伴。 400-1234567。 听众朋友们早上好，一起来关注一下路况。目前呢，高速公路车多的路段是这样的，京新高速上地到建亭桥进京方向，还有呢京藏高速西三旗桥到上清桥以及科惠桥到建祥桥的进京方向，在京城高速呢是来广营桥到望河桥进京方向，还有通燕高速耿庄桥到新华北路进京方向，京开高速西红门收费站到新发地的进京方向，以及京港澳高速宛平桥到郭庄子进京方向。以上的路段都是车多行驶缓慢，北京文艺广播提示您，请您注意出行安全。 清晨，北京，资讯汇聚，思想汇聚，心情汇聚， 出发向前，我们倾听，我们表达，我们创造， 一起走，欣赏眼前风光， 一起走，朝向诗与远方。 北京文艺广播每天清晨7:30， 我们出发吧。 我们出发吧， 不笑不说话。 各位朋友早上好，我是大帅。 您好您好，我是王一。 欢迎各位在早上锁定我们 FM87.6 收听我们出发吧。 早上好啊， 哎，早上好各位啊。今天早上呢，像暖男还说了啊，今天早上好凉快啊。是因为这个前两天我们的天气预报也预报了啊，说是这个最近这几天其实气温还是有波动的啊，有的时候会有稍微有些下降，比如但是肯定它不是像冬天那么冷了啊，但是这个 昼夜温差比较大， 哎，对，这个起起伏伏还是容易感冒，您这个春捂秋冻要做好啊。 是是。 好，那今天早上跟大家一起聊一个什么样的话题呢？一会儿我们会说到一个消息啊，就是教育部部署明年小升初，北京市将会全面取消特长生招生，为的就是那个减少家长和学生的盲目培训。其实这个呢，我特别有同感，因为我一直觉得特长生、特长应该是自己特别擅长的东西，而不应该是就是专门为了比如说拿一些积分啊或者是功利性的去学习一些特长。比如我本来我就不会画画，你非得逼我去画一个画去，那我怎么可能做好。 虽说学习都是从无到有，但是首先像你说应该基于兴趣， 哎， 对吧，然后来培养特长， 哎， 对，从兴趣到特长， 对对对。而且每个人他有的时候真的是像昨天晚上我们聊的演艺群会聊的是舞美，就是当时那个赵爽还说呢，说我怎么就怎么也弄不好这个就是美术这一块，就是每个人他可能 就会有的人对色彩就特别敏感， 擅长不一样， 擅长不一样啊。所以我们今天跟大家一起聊一个什么话题呢？ 眼睛还长得大呢， 就是说一说各位，你们有那些哪些特别擅长的东西？就是这些特长，它给你的生活带来了哪些 影响？ 嗯，就比如说我特别擅长吹牛。 啊，哎，对对对对， 哎， 影响呢？ 最后我创建了一个公司啊，好， 皮包公司。 哎，不不不，就是你可能你特别擅长什么？哎，你比如说特别擅长画画，哎，结果你就突然发现，在单位里担任了宣传工作， 有可能 啊，对吧？ 我刚才说了，特别擅长做家务，后来就全是我的了。 哎，好。 这个啊，说实话，每个人肯定都有特长。 对，就是说这个、 方方面面， 这个特长呢，你这个特长，它给你生活带来了一些什么样子的影响？ 都有啊， 对吧？ 您找到这个北京文艺广播微信公众号，怎么找呢？让大帅给您念了一遍。 这个怎么加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啊？就是打开微信，微信的右上角有个加号，加号里边有一个添加朋友，添加朋友里边有一个公众号，公众号里面搜索北京文艺广播。 哎呀，这真是、哎、你的特长除了吹牛之外还要啰嗦、哎、 好，各位啊，添加了以后就直接发文字就可以和我们互动了。 是是是， 那接下来的时间您将会听到以下内容。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草案明确，电动三轮四轮车属于机动车。 嗯哼啊，本市从4月1号开启更大规模的有奖发票大放纵， 还有教育部部署明年小升初北京市全面取消特长生招生。 还有一件事提醒您注意，市面上的昌平奶油草莓多数是冒牌的。 好，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我们出发吧，每天七点半，90分的陪伴，100分的嘻哈。 咱今天不仅说特长，还得说这特长对您生活工作有什么影响、啊、 对对对对对对、 哎、关键是这影响、 哎、关键是影响啊、哎、你有什么样特长的特异功能啊，对吧？你对生活带来了什么影响？来说一说，昨天是人大常委会审议了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草案。那这个草案呢，对于电动自行车实施全环节管理，而且明确了说这个电动三轮啊，电动四轮车它是属于机动车的。而且对于草案并且对于草案实施之前购买的不符合国家标准的电动自行车实行3年过渡期。 哦， 那电动自行车以及依法应当登记的其他非机动车应当经区级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登记取得北京市的非机动车行驶证号牌，方可在北京市的道路上行驶。 哎，这也得有牌啊。嗯，另外再来看2018年清明假期，北京所有收费公路将对7座以下包含7座载客的车辆呢免收通行费，时间2018年4月5号0点到4月7号24点，以车辆驶离出口收费站的时间为准。市交通委预计说呢，2018年清明假期收费公路交通量有望突破去年五一假期所创的免费假期历史最高值，那么达到255万左右，比去年同期增长大约7%，单日交通量峰值有望创历史新高，达到260万以上。 嗯，另外再来关注一下啊，某地图近日宣布推出零佣金顺风车业务，目前呢已经在成都、武汉上线，同时正式在北京等地开启车主招募。那这个公司就说了，说这个公益顺风车平台呀，没有任何商业化的目的，将会坚持对用户不抽佣金，对行业不打补贴战，对城市道路不添堵。 说到做到啊。 嗯、 对。来关注民生消息。市国税局宣布说呢，本市从4月1号就开始更大规模的有奖发票大放送，不仅餐饮业、交通运输业、快递服务业等多种发票被新纳入有奖发票范畴，二次开奖总奖金也从100万元直线拉升到290万元。哎呀，您今后消费一定记得要发票啊。另外呢，要注意的是有奖发票实行2次开奖，一次开奖设100元、50元、5元3档奖项，参与人员呢为全体消费者，包括单位和个人。 为了提高二次开奖个人消费者的中奖几率呢，本市专门规定二次开奖参与人员仅限为个人消费者。 哦， 同时呢，二次开奖改为将于2018年度内分三轮进行，4月10号、7月10号、10月10号。第一轮开奖只设5万元一档奖项10个，第二轮和第三轮开奖都设三档奖项，每轮设一等奖20万元一个，二等奖10万元5个，三等奖5万元10个。哎呀，总奖金就达到290万啊。 嗯， 无论一次开奖中奖没还是没中啊，您都可以再参与二次开奖。 哎，这个倒是挺好，但是呢，我就觉得以前的时候，我记得啊，老有那个邮政的那个卡片，你也记得吗？它可以明信片 啊， 是可以抽奖的，对吧？有那个号码 啊， 号码牌，很多很多年前， 哦，对对 对吧？ 更早 啊，明信片是可以抽奖，但是因为它隔的时间太长。就总忘了，你知道吗？ 哎呦， 对，就是 这个，我给大家介绍一下经验啊。我以前吃饭的时候开过发票，人家请我发160，我给刮一下发票100块。 哦， 哎呀，我那朋友可高兴了， 是吧？你看这次，你看还可以二次 马上 开奖 辞职了， 哎，这马上。有魄力啊， 为这100块，但是很激动啊，你知道，你刮发票100块。妈呀， 这跟真的就是挣了100块是不一样的感觉啊，就跟白来的这个事儿。那跟大家再 争了，我请吧，那这顿 饭。再来关注一下啊，油价已经迎来了年内第三次上调。国家发改委发布通知说，自2018年3月28号24时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提升170元和165元。北京市92号汽油由每升6.74元调整为6.88元，提高0.14元。95号汽油由每升7.18元调整为7.33元，提升0.15元。0号柴油呢，由每升6.40元调整为6.54元，提高是0.14元。那这次调整呢，以私家车油箱50升的容量来估测，加满一箱油。就比如加一箱92的汽油得多花7块钱。 哦，这次我觉得值得表扬的是，没听说大家不分昼夜 排队的， 啊，对对 是吧？ 这有点无聊，你能省多少钱呀？不够累的， 加不住加的多呀。来来来， 您那个弄一油井是怎么回事？来关注啊，占地面积21万平方米的朝阳区将府公园呢，4期昨天正式对市民开放了。 嗯， 那么与1、2、3期连成了连绿成片啊，形成141万平方米的绿色生态屏障。 嗯，好，今天我们说一说特长对你的影响。可能有的人说我特长是素颜。 是春的世界，让残雪溶解，染成清白的天，等着细雨倾泻。你素颜裹着云烟，诗意了远方，湿润了心间。闭上眼，姹紫嫣红都不觉甜，只为你的容颜。忽然间，春光如莲，渲染了你的出现。最留恋不是云点，是千万里朝烟和暮雪。梦回间，春光流泻，归去在落花时节。穿山水间那一点如烟。 哎， 哎，今天早上跟大家一起，咱们聊一聊特长的事儿，就是你有哪些特长？这些特长最主要你要说一说，这些特长在生活当中给你带来了一些什么样子的影响？ 对， 对不对？ 每个人都有擅长的事儿嘛。 对对对对、啊，来看一看大家发过来的啊 啊， 先说说乖乖小熊吧啊，这是我们这节目当中著名的段子手啊，今天她的老公也终于露脸了，哎呀，就是这张脸呀哈，哎呀，吓死我了。这个 专门找这做怪相的， 对对对，他说是这样啊，他说我特别擅长做菜啊、 哦、 吃过的基本就能 还原， 用着这个手段捕获了老公，现在呢不论去谁家吃饭我都是厨师，别人还一本正经的说哼，就想吃你做的，然后我就累病快乐着啊你看把老公给养的、 嗯、 你看 是 哎呀一脸的福相了，现在都已经啊，别再养了，再养就成地球了， 就差点对待他哎呀，京城里的四爷，我的特长我相信很多男士都有、 嗯、 做饭还不错。 哎你看 咱们家就是厨师，就是擅长做饭， 对，就擅长做饭的，就你看啊，这还有一位擅长吃的， 会呢 糊涂的旁观者说我就特别擅长吃， 哎呦好， 他给我生活带来什么影响呢？ 嗯， 高血压，高血脂，肥胖、 哎、你还得搭配一个运动， 哎呀这个确 实就跟喝酒吃花生米一个意思差一个不行。 再来看一下啊， GYC 说了，说这个我呢是中学大学乐团都是全国比赛学生乐团的一等奖第一名第二名的水平，对于每一个特长生来说，如果没有特长就没有现在的一切、 哎、 所以真的是无法想象。你这个是属于是就是很擅长，而且 但是反正都是得从不会到会，他没再擅长不能生下来、妈妈我要学吹长号。嗯， 但是有些人他可能就是五音不全，你再怎么教他也教不全了。 那妈妈也是让他改学快板不完了吗 你以为快板也要卡节奏的？来看看 啊 五音不全节奏也不行，那就当主持人就行。 好，这个 JYC 还说了，说乐器这种特长真的是对每一个孩子的性格毅力品质这个团队精神都有非常大的意义、 嗯、 对于成长也是一件非常好的事。他说现在取消这个特长了呢，我不说好，不好说是好是坏啊， 可能对于真正有擅长的人来说，哎呀，他的一个优势就减弱了。一会儿具体我们来看看这个消息。 哎，嗯， 对，咱来看看其他朋友，亲亲败家子说，我有特长啊，过目不忘，现学现卖。 哦， 瞧一眼，转脸说，就人就觉得，哎呦，你这什么都知道。 嚯，你这 没什么影响。 你这来是做主持人吧？ 啊，这也擅长。 哎呀，好，他会发现什么都得干主持人啊。 嗯， 来看一下， 谁都能干。 这个首席忐忑观众了，我的特长是可以发现别人的特长。 哦，这个很厉害。 哎，这个很厉害的。 真乃。 这种眼睛里有能看到别人的好。 闪光点啊。 啊，对，这个是。 伯乐也。 你看看他举了个例子啊，比如说。我就看出来了，大帅特长是理财。 哎呀，您这用词很讲究。 哎呀， 其实就是抠门儿。 所以我的特长也没有给我带来什么影响。要不大帅大款大哥把我为了听节目迟到的扣款报销一下，这个月已经快1000了。对我来说，这个是个开支啊。是这样。 对他来说，这是 基本上啊，在于这个资产负债表上，就是如果你增加了，你增加了1000的开支，你想办法增加1000的收入吧啊。 这不就是从你这儿 光指着报销是不行的呀、 这个、哦，哎， 要不然你去是这样，过两天这个消费的时候开点发票说不定能中奖。 其实我觉得他这特长是给人灌迷魂汤，你看前面把你迷魂的， 嗯， 后边就是从你这儿为了要了这1000块钱 啊。哎，是他特长，对， 差点你就晕过去吧。 特长拍马屁，嗯， 没有， 开玩笑， 这还、这也有你要匿名的。 哎， 工作偷懒算吗？ 那这工作好， 这不能叫特长，叫缺点啊！ 他领导交给我的任务都很完美的完成 啊，那不挺好的吗？ 哎，但是他可能是这种，我告诉你，他所谓的偷懒，就是他其实特别会做眼前活，就是可能领导没在那个地方的时候，或者没盯着的时候，他哎没有那么用心的去做，或者是干嘛？但是呢，你比如说领导一说，哎，我要查查这东西，你那东西弄完了吗？他可以很快唰唰唰唰唰就给你交上去，然后你领导一看，觉得哎这活做的还挺漂亮。这有的人就擅长这种事儿， 你怎么这么了解呢？ 好，接下来时间我们先 就、哎、我对你有个新的认识。 我们接下来时间先继续说新闻啊。 上班、下班、起飞、出游，人生是一段旅程，出发才能遇见未来。我们出发吧。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来说一说这些这个热点消息啊，说一下引出我们今天互动话题的这条新闻。教育部日前召开新闻通气会，要求加快推进校外培训机构专项治理工作。北京市教委副巡视员冯红荣透露说了，小升初取消特长生招生的举措，为了就是减少学生和家长的盲目培训。 教育部在部署今年普通中小学招生入学工作的时候，要求各地逐步压缩特长生招生规模，2020年前取消各类特长生招生。冯红荣在介绍本市推进校外培训机构专项治理工作时候透露呢，本市治理校外培训机构坚持标本兼治，在考试招生方面，本市将严查将校外培训机构培训结课与中小学招生入学挂钩的行为，斩断通过培训机构择校择生的途径。2019年本市将彻底取消小升初特长生招生，以减少家长和学生进行盲目培训的情况。近年来呢，本市小升初一直在压缩特长生招生规模。2017年本市小升初全面取消推优入学，各区招收特长生比例降到 4% 以内。逐步变小。 对对对，冯红荣还透露说，目前呢北京至少有30000个民办的校外培训机构。海淀区和朝阳区比较集中。那近期北京市将以市政府办公厅的名义印发校外培训机构专项治理行动实施方案，明确各区政府为专项治理行动的这个责任主体，那要摸清校外培训机构的底数，分类治理行业乱象，规范办学行为，消除安全隐患，建立健全监管长效机制，促进校外培训行业健康发展，减轻中小学生的课外负担，严查培训机构违反国家相关法律规定，管理混乱，提供虚假资质，发布虚假广告或进行虚假宣传，违规招生，违规收费，抽逃办学资金或非法集资等严重影响教育教学，产生恶劣社会影响的行为。按照计划，今年六月底前完成全面部署和排查摸底，另外呢年底前完成集中整治，明年六月底前建立健全监管的长效机制啊。 还是为了小朋友们好。 对对对， 因为有极个别他把这种和上学挂钩，那你不就成了变相收钱了吗？ 哎， 他这个坏的就耽误了人家正经的这个特长生的发展，有时候。 再来看一看另外一条消息啊，这个市面上昌平奶油草莓多数是冒牌，这件事 这正是吃草莓的季节呀。农贸市场和路边的散摊纷纷挂出了昌平奶油草莓的招牌，这招揽生意。这些草莓真的来自昌平吗？奶油草莓又是个什么品种呢？其实奶油草莓主要说的是口味问题，品种叫张基。那么昌平本地产的草莓仅占本市草莓市场大约只有1成。市面上的这些个全挂着昌平奶油草莓，多数是冒牌。 那其实我们说啊，从昌平城区出发，一路向东过了大新丰，就能看到连绵的草莓种植园。在昌平，草莓的主产区主要集中在东部的兴寿镇、崔村镇、小汤山镇和百善镇、南少镇、沙河镇这六个镇。 那么草莓种植园负责人也告诉记者，奶油草莓呢只是一种口味，不是一个品种。张基这个品种味儿甜肉白，又有一股清香，时间长了呢，人们就把这种好吃的草莓就叫做俗称了奶油草莓。 奶油草莓， 与这个红颜草莓相比呢，张基的味道真的更甜，香味更浓。草莓种植合作社向经销商提供的张基草莓价格在15块到20块钱一斤啊，而经销商的销售则会在此基础上再加10块钱。如果价格比这便宜，就可能不是真的张基草莓了。 其实这个昌平的草莓的产量只是全市草莓总产量的60%左右，而北京市草莓的产量占全市草莓消费量不足20%。这样算下来的话，昌平草莓仅占全市草莓市场大约10%左右。市民平时买到的草莓其实大多是安徽、山东、江苏等地的外地草莓。 你就实话实说能怎么着呢？ 这也卖不出去， 蒙事。咱那也不一定就难吃。 跟大家说一说啊，其实如何去辨别，其实在市面上怎么才能买到新鲜好吃的草莓呢？记者了解到，刚采摘下来的新鲜草莓啊，表面上有一层蜡质层， 就自己本身 看起来富有光泽， 成一个亮红色，闻起来有一股清香。放久了的草莓呢会变得暗淡，香浓香味浓的像发酵的一样啊。果肉上的种子呢也会由黄变成黑的，市民在购买的时候还是需要鉴别的。哎，好，接下来我不知道有没有人特别擅长鉴别就是水果什么的，草莓啊什么的，对吧？有这种人。 对对对，我有一个同学特别分，他苹果都能分成。 对，就吃一口就能。 他说这个橙子真的 啊， 我也不知道。 不是，可能是看的， 是不是骗我？ 对，大家，我们今天聊 是骗我，你知道吧？ 今天聊一聊这个自己特别擅长的东西，就是自己的特长，然后呢，说一说这些特长给你的生活带来了什么影响。 上班、下班、起飞、出游，人生是一段旅程，出发才能遇见未来。我们出发吧。 来，接下来的时间咱们说一说啊， 大家开始发挥了， 哎，开始发挥了啊！你有一位叫做凡人亨特周就说了，我呢特别擅长睡觉 哦， 于是生活中睡觉就成了我的工作，我是晚上上班，白天休息。大帅，你能猜出我是干啥的？嗯， 警察， 嗯。警察 啊，人家这个 但是不，我认识很多警察，他真的是连轴转的。他有的时候他晚上，比如说值班，只是在那这个沙发上小憩一下，白天还得接着值班。 哎、 所以这个可能不是我猜什么试睡员，就有酒店试睡员 是那也是白天上班 啊， 不是晚上上班，不是不是 不是吗？ 因为他不是要睡你这他不是睡一家，他一天得睡好几家呢。 哦， 啊、 所以是睡不了个整觉。 那个 KPI 的， 哎呀，你这个工作。 你这一下睡， 你这工作是个睡觉，嗯， 我们还不太好猜， 哎、 就别猜了啊、 嗯！我猜你的工作是个懒人。来， 新晚说，我没特长，小时候我妈让我学啥，我啥也不学， 嗯， 最后我成无常， 哎， 我的妈哟！ 哎，你看啊 ，Leo 还跟我们说呢，他说，我觉得不应该取消特长生吧，数理化不是人生的全部，学生学英语、学音乐、学绘画。都是学习，为什么不算参考成绩？小学有音乐和绘画课程，为什么不能算这个考学成绩呢？是这样，如果你喜欢这个东西， 就 是你就去学、 啊、 这作为你爱好啊。 一定说一定要让他得到什么什么。对吧， 因为这些东西就是那可能学校也有啊，比如也有音乐课吧， 我觉得、啊、 也有绘画课吧， 慢慢的还会更精细化的调整、啊嗯、一步一步来。但是大帅说的对，就是我们学这东西呢不用抱着功利的想法，因为你爱他嘛，是吧、 嗯、 难受的李小胖特长对我的影响很简单、 嗯、 上班总是迟到，因为上班的路太长了。 嗯 啊，我在建德门桥向大家问好。 哦， 路特长， 哎，路特长是吧？没事，那你就长时间的和我们聊一聊吧。来看一下，回想一下，饺子就说了，主持人，我儿子说你们说错了。嗯，我们看看，他说草莓红红大大的能吃的部位叫花托，上面的芝麻粒儿是果实，种子在果实里面。啥 来 满足孩子的出行愿望，从不担心天气与路况，因为 Jeep 4x4 SUV 智能科技体系更多安心，更低油耗，限购指南者与自由光至高享税前无免包牌购车礼，详询 Jeep 当地经销商。斯柯达 SUV 家族又添新成员，德系多功能 SUV 科洛克震撼上市，标配八大实在装备，十大不简单科技，购车有机会享价值20000元好礼，详情请洽当地经销商。科洛克，从新去出发。 斯柯达。 媳妇儿，陪我去一趟家具市场吧。 先等等。 那明天？ 再等等。 还等什么呀？ 等京东家博会呀！4月6至7日，在北京展览馆，百大家装品牌万款商品专属特惠等你来。 家装当然上京东。 京东。 买品牌电器，抢特价电器，选高端电器就来大中电器中塔店。3月30日至4月1日，大中电器中塔店16周年店庆盛大开幕，优惠活动惊喜多多，买电器全北京就这儿了。 孩子开学了不放心怎么办呢？ 配个儿童手表啊更安心。 北京移动用户预存话费承诺套餐，小天才、糖猫和小喵等多款品牌手表最低0元得，详询10086。 Hello everyone. My dream is to become an ambassador, so can 这孩子自信飙英语，力不英语。 We the first sleep. Join us.

初春时节，来菜白首饰做最时尚的搭配达人。菜白首饰上新多款春季新品，颈肩悦动春色，精致黄金铂金18K 金小克重项链链牌，凸显百搭造型，春日彰显万上风情，搭配手镯手链，百变潮流，心随手动，让举手投足之间更显优雅。还有成千粒璀璨美钻，见证恒久真爱，浓情蜜意婚庆季。更多精彩内容和新品，请关注菜百首饰官方微信号。 菜百黄金指数播报。 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昨天国际金价维持弱势，受支撑于1320美元上方。美股上涨，美元指数徘徊于90关口。周五呢，欧美股市将休市，周四市场交易较清淡。截止到今天早上7点，国际现货黄金 1325.3 美元。下面为您播报菜白首饰店内金价。足金饰品990含量每克340元，足金饰品999含量每克345元。3月29号到3月31号，菜白公司黄博国金首饰以旧换新公费优惠活动火热来袭，活动详情请关注菜百首饰官方微信号。3月29号到3月31号，菜百公司黄铂金首饰以旧换新公费优惠活动火热来袭，活动详情请关注菜百首饰官方微信号。 好的，各位，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正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我是大帅。 大家好，我是王一。 今天早上啊，咱们一起聊一聊，就是您都有哪些特长？然后这些特长，就是最重要的是在您的生活当中给您带来了哪些影响，对吧？啊，我们来看一看啊，很多朋友给我们发过来了。我刚才真的看到一位牛人，这个我要找找他啊，我找到了。对，就是秋高气爽。他说我的特长是这样，是不论是哪个国家的语言，我只要听到了，哪怕是之前从来没有听过，我就能复述下来。 哎呦，这个 哎，你们说你我来了这里，我就他接着就能就能说出来， 这得是语言、啊、 哎好，而且他还会说，我还会用他们演唱歌曲。比如说如果电视剧里某个这个人说话了啊、那我就是如果外国语言的我也能跟着描述出来，他说一句我能说一句，我还会用英语、日语、俄语、印地语、什么印地尼西亚语演唱歌曲啊。至于唱歌中文歌曲，那是600多首啊，哎呀哇天，这都统计过呀。有很多电影我听一遍啊，我就看一遍我就会唱主题曲了。 哦，闪闪的红星 哦，这个 3岁的时候看一遍就会唱了。 哎呦，善于唱歌，音准、节奏准，一个人能唱出和声来都能。你这不，我觉得你擅长，你这真的假的？ 不是不是，这一个人唱的不叫和声吧？ 是他那意思就是说， 谁和去？ 我这一个人都能唱出，就是各种声部可能都能唱出来是吧？但是不能同时发声啊。 顾哪 站那你就牛了，我跟你讲。啊，你可能就最强大脑了，这就啊，哎， 你这已经很强了， 这真很强 啊，就是那种听到别人说话能马上来复述， 阻止音乐广播吸收您，又影响我们收听。 再来看看其他的啊， 是暖暖说，我觉得作为一个女车主也算典范了吧，我开车稳，尽量不用喇叭，侧方停车一把轮，再小的车位咱都能进，倒车速度跟正着开一样。 嚯， 是不是正着开太慢了？总帮女同事停车，所以老公总是踏实的坐副驾 啊， 我累呀 啊 啊！我也听说过，苹果发红的是母的好吃，发青的是公的，橙子带圆起的就没有只有一个小坑的好吃。那你看， 哎呦， 好几个人都 好几个人都在说那个 雌雄 啊，说这个苹果好像是分雌这个 啊啊啊！虽然我不会，但我知道这个事儿、 啊。郭倩也说了啊，好，咱们再来看看还有那个大家有什么样子的。这个特长的事儿，我刚才看到有一个 律师说，我的特长是学的倍儿快，什么东西马上学的特别快 哦， 忘得更快。 哎，好， 这一招先，这马上现学成，转脸就不记得了。 你不是还有一位开心果说了，我特长就是打我老公 啊， 特别擅长打啊。那个最后老公给我准备给我买副拳击手套。 我感觉你老公是有很有特长， 不 是姿势。 哎，你要说到这儿的话，那个前两天我跟我女朋友还准备去学击剑，就是因为我们去准备用这种方式以后解决生活当中的各种矛盾问题。哎，就有事别吵吵，好不好？咱们去击剑馆，来来来来来，嗯， 是不是你吵着不过他呀？ 哎，怎么能跟他吵吵呢？ 是不是？那叫心疼。 哎呦，谁被人压了好几床被子？ 来来来说一说。 暖男说我的特长就是老实守规矩。 哦， 开车七年一次违章都没有。 嚯， 这可 这个是牛 厉害了啊！ 这个很牛的，七年一次违章都没有。这很难做到。 上过几次路啊？ 对对对，他可能拿到证以后七年没开啊。 那人就会说拿照骑。 哎，来看看啊。雅和元说了，我不敢说特长，我上中学的时候啊喜欢唱歌，喜欢画画， 又可以， 结果这两科比较好，我是当时的美术课代表和音乐课代表。我年轻的时候一直喜欢画漫画，曾经有一段时间我侄女一直和我在一起，那是她三岁，经常看我在家画漫画，结果她就特别喜欢画画。 哦， 从小我哥他们就也培养，从小也报班学，现在准备报考美术类院校了。 你看看， 不知道是不是算影响， 会白学。 还有我找媳妇儿是画国画的，你看，这就是兴趣相投了， 哦、 对吧？ 是是是是， 哎， 哎，我那个插播一下啊，刚刚收到的路况，这是即将管制的路段啊，因为外事活动需要呢，8:20前后将在西北二环阜成门桥到德胜门桥内环方向、德外大街、京藏高速出京方向采取交通管理措施。届时呢，西二环南段、西外大街、德外大街、京藏高速等路段的沿途车辆会造成一定的影响，请提前安排好出行路线啊！ 好， 8:20前后啊， 马上还有10分钟啊，大家注意绕行。 一天的正确打开方式应该是：侥幸开心，喜庆笑脸，穿好幸福，手提梦想向着前方，系好安全带，我们出发了。 好，接下来的时间咱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体育方面的消息。 哎，大帅在这上也有特长 啊。 体育上你最擅长的是什么呀？ 就 哎，怎么回事您这个 没有特别擅长，就有特别喜欢看的就是足球。 你参与度比较高，就是你能亲身去来来的。 亲身去来来的就是篮球和足球。哦 哦， 就是玩点这个球还行，羽毛球啊， 羽毛球也行 啊，羽毛球也行啊，打不好，打不好，也就是世界第一。然后那个， 我天哪，我躲你远点吧，会打一雷，少着 我。哎呀，老是那个是吧？林丹老找我陪练，哎呀，我是，哎，苦恼呢。有没有说的跟真的一样？ 真的是真的。陪练，你送他一拳击手套吧。 来看看这个体育方面啊， 啊， 这个巴坎布归队备战北京德比。 哎，面对即将于明天举办的北京德比呢，主帅施密特安排了一天两练，而且已经升级做了父亲的巴坎布呢，也已经随队开始训练了，全身心的来备战焦点之战。 对，本轮中超联赛将于今天正式打响。那作为这轮的焦点之战，国安对阵仁和的北京德比，自然会吸引很多人的目光。从上周开始啊，国安全队上下已经积极投身到备战当中，而为了让队员们这段时间能够保持状态，国安还特意在上周末和北京北控队啊，这个进行了一场教学赛啊，北京控股队进行了一场教学赛。那随着比赛的临近，主帅斯密特也对训练安排进行了适度的调整，我们一起期待一下这场京城德比吧。当然还有一件事儿啊，请去现场观战的球迷一定要注意一下啊。 哎，对对，提醒一下，就是说呢，今年国安主场赛事球票采用电子票和部分纸质散票相结合的这个方式，但无论是电子票还是纸质票都需要配合身份证您才能进场。 嗯， 没带身份证需要提供身份证的照片或者是驾驶执照等有效证件证明身份啊。考虑到核实身份信息需要点时间呢，球迷你也许就得比以前提前一些啊，进场踏实点，别耽误了吧。 哎， 但是这进场其实我觉得不是问题，问题是这散场。进场是分头来，这散场是一块走。我的个天哦， 这个路会 没四个小时走不了。 来看一看啊，另外一些体育方面的消息，叫4月26号到5月2号，第一届吴清源杯世界女子围棋赛将会在福州拉开战幕。那其实我们回顾一下世界女子围棋发展的历史，今年正好是第25年啊，吴清源杯也将产生第25次女子世界冠军，之前的24次女子大赛，瑞乃伟独揽8次冠军，朴智恩曾连续5次夺冠，新生代女棋手 于之莹和崔晶目前各有两次冠军。然后呢，我们也看了一下，从1993年到2018年的这个整个的这个女子夺冠的一个情况啊，哇、哦，这个中国是多少？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1993到2018年，我们拿到了十次冠军吧。 对对对对对， 嗯， 但我更关注他前面这个，你看那个从2010年到2017年、嗯，怎么都叫第一届这什么什么？ 哎，其实这个也很有意思的， 排错了吧？ 1993年叫翠宝杯吧，94年叫第一届宝海杯，95年叫第二届宝海杯，然后呢？99年叫第一届星苍杯， 对，实际上这个比赛一直举办， 但是 命名有变化。 对，你看好几个第一届，第一届，第一届， 他这肯定是做表错了，没改，真的。没能从2010年到17年都是第一届什么山冰什么圣杯， 对 对 对对对，这个啊、所以我们说也关注一下女子围棋的力量啊。哎，你会下围棋吗？ 一点点点，特别基础，就指着懂。 对，我也是下过一。点点，要不然咱俩就一会儿回去下一盘啊。你会发现明天早上节目没人上，为什么呢？在下围棋， 我 这一局还没下完， 五个连一块就赢了吗？ 啊，怎么呢？是两个怼在一起三吃一吗？ 哦，是啊， 对吧？ 哎， 你记错了， 他们觉得可能不是一个派啊。 好家伙， 这俩人是来不了， 让人骂死了就。 幸亏不在体育广播， 嗯， 啊、不是围棋 啊，我们跟小朋友说一下 啊，这个刚才我们说的那不是啊。好，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说一说其他方面的体育消息啊，说说李娜吧啊。 嗯， 李娜为通往温布尔登之路小选手言传身教。 哎，他这个李娜现身通往温布尔登之路中国赛区启动仪式，为中国年轻网球选手支招。做了两个孩子的妈妈之后呢，李娜还是更爱和小朋友打交道了啊、 嗯、 也保持了良好的运动员身材啊、又握起球拍，球打的依然是有板有眼。那当然了，这训练了这么久，他、嗯、也鼓励小球员说出自己的想法，用他的话说呢，要尊重孩子们的个性化表达。 嗯，好，接下来的时间，欢迎您继续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来互动交流。咱们今天聊一聊您的特长给您带来的，给您生活带来的一些影响。 本栏目由菜百赞助播出，幸福生活爱在菜百。 初春时节，来菜百首饰做最时尚的搭配达人。菜百首饰上新多款春季新品，颈肩悦动春色，精致黄金铂金18K 金小克重项链链牌，凸显百搭造型，春日彰显万上风情。搭配手镯手链，百变潮流，心随手动，让举手投足之间更显优雅。还有成千粒璀璨美钻，见证恒久真爱，浓情蜜意婚庆季。更多精彩内容和新品，请关注菜百首饰官方微信号。 好，接下来咱们来说一说您都有哪些特长，这些特长最主要说一说给您的生活带来了哪些影响啊。 嗯， 我见到了一位简直的叫赵子涵的一位美女啊，真的看头像应该身高还不高啊、不身高不矮，然后呢 完了 身材还苗条，对，长得还挺漂亮。他说你知道他特长是什么，各位哥们儿、哦、我知道我说到了形容他的长相以后，很多男同胞以及男听众开始哇、哦、是吗？但是我跟你们说、 哦、 打消其他的念头， 说说呀。 哎，他的特长是社交喝酒。他说我啊，这个只要现在啊，只要有局，就是一小瓶江小白起步，就是白小白嘛，是吧？这个 单有 白 酒， 那小白酒起步，喝两个之后呢，开始喝啤酒溜溜缝。记得有一次我在外边吃饭啊，小串小皮儿正走起，然后旁边有一哥们过来跟我搭讪，说哟美女交个朋友呗。那我说 哥们说话 我说 你学得很好、啊、 我说好啊，那咱俩对瓶吹一个呗。哎，你要是比我喝得多咱们就是朋友了。结果那哥们直接吓倒了，说旁边那桌朋友召唤我呢，您慢慢喝啊，直接就吓跑了。 关键在气势， 这能喝还给你抵挡色狼。 这个是当然人家搭个讪也不能说不过啊，这个不值得学，是因为个人身体啊体质不同， 好像对于酒的这种什么降解酶不一样、 哎、对，昨天我们还讨论这问题呢。 哦，是 咱俩说了酶、 哦、对对对对对， 他这就是酶多、 嗯、 啊、 嗯、 肖龙说眼睫毛特长算不算呀？ 带来什么影响呢？防风沙，是不是前两天沙尘暴你都不用戴口罩出门？ 谁说？那就是他扇起来的一眨眼。 好， 哎，不过眼睫毛特长好像是挺吸引人目光的。 哎，是这个真的漂亮会啊！ 我这看看，你这眼睫毛、 能看见吗？ 在哪？ 我内双，我跟你说，都加到里边了。 来看一下一二三道说了，我的特长啊是鼻子好使，我嗅觉特灵敏。原来我们家住六楼，我下学呢在楼下就知道我妈做什么饭。 你看你家这油烟跑的。 哎，后来我们搬家了，就十层，那会儿我怀孕了，在楼下我就能闻到我妈炖的什么鱼，闻着这个恶心哦。我老公说我是属狗的。您这真的是随着楼层的增加，您的这个能力越来越强啊。 不是，你一看阿姨在楼上拿一纸板扇呢，让她闻见吧。哎，这孩子就好这。 哎呦天哪，来看看你那儿有 太有特点了，大家这个 啊。 这还有是张燕说啊，这话题有感触，从上学到步入社会填个表什么的，老有特长这点，我老是写啊腿特长。但是他腿真的就是特别长。 哎呦， 就你看照片， 还真 是就是一般仰拍大长腿吧，人家俯拍都是大长腿，你说人腿长不长吧。 哦，这个牛，这个牛。嗯，但是我不知道，就是不知道这个有没有给你加过分儿。 那加分啊，走步就比别人快啊。 找男朋友加分啊。来看一下沙狼说了，作为前专业游泳运动员，哦，说我的特长就是基本能够驾驭所有的运动，退役之后十多年了，到现在还保持着健身的习惯，并且带着单位的同事健身，单位的同事是无论男女老幼都叫我教练。那你看这就是真的是他的特长给他带来的影响。 对对对 对， 对 吧， 人缘也好，有能耐，同事之间也佩服，交流也多，多好。 对，你像这些专业运动员，他们即便是退役了，他们身上那种运动细胞和感觉是在的啊，肌肉记忆还在啊。再来说说其他的。 我最擅长把看着不顺眼的东西都弄顺眼了。 哦， 比如每天这个花盆杯子什么的，看哪个摆的不顺眼我就换个地方摆摆，立刻我就顺眼了。 哦， 可能是老看见不顺眼的地方，所以每天特别累。 这 问题是 不是你老公顺眼不？ 对，我也想问你，你倒是顺眼了。 哎， 别人是不是堵心？ 来来来来，这个高帅说了啊，刚才大帅搭讪的语气太专业了。喂，是，主要是 哎，这个特长又暴露了。 哎呀，没 简单的说吧。 呀，今天早上怎么聊着聊着？ 昨天下节目之后，在电梯里分别遇见了我认识以及不认识的女同事，大概全认识。 我都是能对瓶吹倒。来，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给大家说新闻啊。欢迎您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来互动交流。 一天的正确打开方式应该是侥幸开心，喜静笑脸，穿好幸福，手提梦想向着前方，系好安全带，我们出发喽。 人赵子涵还说呢，不好意思吓到你们了哈。 没 有，您就注意健康， 没 别的。 没事没事，我喜欢有挑战。哎，没有没有，就是我喜 弟妹，你很辛苦啊！ 哎呀，来来来说一说这个， 哎，我要去给你主持婚礼。 这资讯方面，就是 想到了 你的特长是婚庆，来看看，啊， 收拾你。 资讯方面的消息 啊，提到成龙呢，所有人脑海当中的形象都是功夫巨星，这让他歌手的身份一直被忽略。实际上，成龙已经发行了10张专辑，时隔16年，成龙又有音乐新作问世了。 哦 啊，近日成龙举办了一个小型的这个音乐分享会，首度播放了自己即将发行的新专辑当中的5首歌曲。与人们熟悉的成龙那些励志歌曲不同，这5首歌曲背后都有着他沉重的人生故事和情感寄托，分别献给逝者、父母、妻子、儿子和兄弟。 嗯，再来关注一个演出，影歌香港电影音乐会呢，4月1号将作为致敬香港电影黄金时代的献礼之作，在天桥艺术中心来举行啊。对于许多70、80一代而言，香港电影真是我们看的特别多， 对 啊，承载了青春的记忆。真的真的，这次音乐会也精选了《笑傲江湖》《倩女幽魂》《英雄本色》等等15部经典的影片，用交响乐来重新演绎电影故事，传递香港电影当中特有的美学和价值观，香港电影的东方侠义、江湖情怀、市民趣味、喜剧精神和爱情表达，将带观众重返青春少年梦。 由华纳兄弟影片出品，好莱坞著名导演史蒂文·斯皮尔伯格执导的科幻电影《头号玩家》要今天开始在内地上映。 有点想看 哦， 就因为毕竟这个 导演还是很有名的。 对对对对对。再来关注于二十世纪 20世纪福斯了，这公司改叫电影公司出品的经典爱情片《泰坦尼克号》。哎，第八届北京国际电影节期间，以杜比世界 3D 格式在北京，这个有的影城就会上映啊。 嗯， 但是这都放好几遍了，这电影。 这个不同的形式各种玩吧。 哦， 啊， 其实我当时看的时候也觉得电影不是特别的感动，就这故它这事实本身挺感人的。 嗯， 电影我觉得那老奶奶扔项链那段， 嗯， 我觉得挺打动我。 哦，好，再来关注一下首部大型院前急救纪实片《生命时速紧急救护120》，目前正在东方卫视热播。该片历时2年多的筹备时间，对上海120急救进行了100多天、12小时全程跟踪拍摄。 哎呦， 和之前引起较大轰动的国产医疗纪实类节目《急诊室故事》《人间事》不同，《生命时速紧急救护120》关注的是最容易被忽视却又最紧急的环节——院前急救。该片也填补了院前急救类纪实片的空白啊。 嗯，这样你也能够理解也了解啊。 哎， 这做这工作是做什么， 对 吧？啊，也不会自己着急。来看看中央电视台耗时一年打造的34集大型纪录片《千年追寻文成公主》，后天起在 CCTV11播出。 啊，好。还有就是今后大家如果每次遇到24节气之一的时候，观众在收看中国气象频道播报的天气预报的时候，都将看到从北京国际设计周平台诞生的一组优秀设计作品。哎， 这有点意思。 哎，2017北京国际设计周24节气标志系统设计征集活动专业组一等奖的作品也已经无偿赠予中国气象频道用于公益领域啦。 赞赞赞。 好，刚才咱们说到了笑傲江湖是吧。 我心里明白谁是自己人。你虽然是江湖人物，做我的参随倒是一直很听话的。 养兵千日，跟随公公前途无量。这次公公让我进染布房拿一本书，叫《葵花宝典》。小人对书一向不懂，未免误了大事。请问《葵花宝典》到底是一本什么书？啊， 好，到底《葵花宝典》是本什么书？ 这大帅也知道啊， 让大家听了一段，然后呢，感受一下啊，这个回忆一下啊。现在大家听到的这应该是 新版的电视剧那版的啊， 歌曲啊。 天荒浪地老，共一觞水远山高，正义不倒，追梦天下一 啊，这个有点难以想象当时的画面。 哎，你说到了这个，我突然想起来，就是尤其说那些港片，原来的时候，我有一特长，就是老是看完电影以后，就开始模仿电影里边那种武打音效，什么，就那种。 哦，那这个是这挺像的。 就是那种，妈，然后各种的，就是用嘴咔咔，就走在回来路上，又后边老有人就跟着我说：“你说这孩子，你说这嘴里头念念叨叨的。”哎，就是那个时候还真是练过。 是是，这话筒罩得换了。 对，好。 我昨天明明说今天说电影的回忆，你非要说特长。 来看看， 说到电影。 来看看这个大家的。唐小栗子说了，我觉得我脑子里啊有张世界地图，对于地图概念很强，有利于我去国外旅行，我看一下 GPS 就可以不用再看了，所以旅行就很方便，这很牛啊。 我也比较擅长看地图，我经常举着那纸地图在某地就走，都能走得通，就是我就一定会走直道。 哦，这个很强，这个真的很强的，这个就是那种属于叫头脑当中的叫什么三维构图能力比较强吧。就是那种，就最强大脑里边经常会有那种。 那他可能是啊，我没觉得我3D 了。 哇，苏童还说了，我身高1米90，腿特长1米15，就光腿1米15啊。说裤子不好买啊，没事，你买所有裤子都当短裤穿。 1米9是真高啊！ 来，看看。 天才会赢还说我的特长没有特长，干嘛嘛不成，吃嘛嘛没够。 您这不行啊， 我给 你练一练。 其实他是有特长的 啊， 不屈不挠啊，人家干不成，人还吃的挺好。 樱花说了，我特长是。哄丈母娘开心，所以 大帅快拜师。 哎， 所以你对生活的影响是什么？现在还单身是吧？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先进段广告。 春意盎然的时节，满足孩子的出行愿望，从不担心天气与路况，因为 Jeep 四乘四 SUV 智能科技体系，更多安心，更低油耗。限购指南者与自由光，至高享税前无免包牌购车礼，详询 Jeep 当地经销商。 媳妇儿，陪我去一趟家具市场吧。 先等等。 那明天？ 再等等。 还等什么呀？ 等京东家博会呀！4月6至7日，在北京展览馆，百大家装品牌万款商品专属特惠等你来。 家装当然上京东。 京东。 二郎神哮天犬怎么又旺了？ 大圣啊，狗年生肖酒到了，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平顶要吃金狗的酒。 对，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 管家帮免中介费和管理费了。 管家帮免中介费和管理费了。 月嫂、保姆、保洁、家政服务就找管家帮，免收中介费、管理费，省钱又安心。 管家帮不收中介费的家政平台，咨询电话95081。 买品牌电器，抢特价电器，选高端电器就来大中电器中塔店。3月30日至4月1日，大中电器中塔店16周年店庆盛大开幕，优惠活动惊喜多多，买电器全北京就这儿了。 媳妇儿，陪我去一趟家具市场吧。 先等等。 那明天？ 再等等。 还等什么呀？ 等京东家博会呀！4月6至7日，在北京展览馆，百大家装品牌万款商品专属特惠等你来。 家装当然上京东。 京东。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可快乐。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可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7.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游天气预报。 好的，各位，接下来的时间我们马上来连线一下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的刘工，为我们大家带来最新的旅游天气情况。你好刘工。 哎，主持人你好。 哎，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最新的旅游天气情况啊。 好的，咱们先说说北京吧。北京呢今天天气还是不错的，没有了这个浮尘，能见度呢还在10公里以上，只是呢天空云量多一点。不过呢这种云呢都是中高云，总体来讲的话呢，随着太阳的升起，10点钟之后应该说呢这个光照也会越来越强，所以说呢今天升温的幅度应该在12度左右。那么今天早晨的最低气温在6度左右呢，这就是说呢今天中午的最高气温可以达到18度。整体来讲呢天气还是不错的，适宜大家安排户外活动。那么只是呢户外的空气比较干燥，大家户外活动的时候一定要特别注意户外的用火安全。整个华北地区呢应该说天气总体还是不错，这个气温呢基本上维持在这个18到19度之间。明天呢应该说这个京津地区啊能见度就开始转差了，但是话呢整体来讲城区啊基本上维持在这个6到8公里的样子，东部南部地区再加上河北的中南部恐怕能见度呢也就是2-3公里。虽然这种能见度不会影响交通运输，但是话呢会给大家的出行带来稍微一点影响，所以呢准备出行的朋友一定要注意采取必要的防护措施。另外呢最近花粉浓度比较高，有花粉过敏史的朋友一定要特别注意，尽量的减少去公园或者花草茂盛的地方，如果出行的话呢也要采取严格的防护措施。那么作为其他地方呢应该说是今天到明天，新疆北部山区啊，青藏高原中东部，内蒙古东部等地区呢有小到中雪或者雨夹雪，其中呢西藏北部青海南部基地有大雪，那么在东北地区中部西南地区东部江南南部东就是华南的北部啊有小到中雨，贵州西部等地呢有这个大雨，另外呢在甘肃西部 内蒙古中西部等地呢有4到6级偏北风，那么新疆南疆盆地呢还有内蒙古西部甘肃西部部分地区呢会有扬沙或者浮尘天气，那么其他地方天气都是不错的，非常适宜大家这个春游。主持人， 好的，非常感谢刘工给我们带来的介绍，谢谢您。 再见。 好，再见。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情况。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补气养血就用同仁乌鸡白凤丸。同仁乌鸡白凤丸治疗女性气血两虚引起的月经不调、行经腹痛等症。 你养蛙了吗？ 没有，我连车都养不起了。 投人保直销车险啊，养车不花钱，全年免费保养，投保满额就送你。 保养做得好，安全系数高，放心驾车回家早。 4001234567。 一起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路况。三元桥上内环方向有事故，后车注意避让。西四环堪丹桥北侧北向南方向接报也有事故。关注其他的事故路段，是在东南四环18里第2北桥外环方向有事故，后车断续排队，队尾排过了肖村桥。京城高速呢，黄岗桥南进京方向内侧车道有追尾事故，后车排队较长，队尾排到了四上桥。机场高速五元桥进京方向外侧车道有事故发生，后车拥堵，队尾排到了温榆桥。在此，北京文艺广播提示您，一定要注意出行安全。 您正在收听的是我们出发吧，我们出发吧。 清晨北京资讯汇聚，思想汇聚，心情汇聚， 出发向前，我们倾听，我们表达，我们创造， 一起走，欣赏眼前风光， 一起走，朝向诗与远方。 北京文艺广播每天清晨7:30， 我们出发吧。 本节目由中信旅游赞助播出，中信旅游环球旅游好伙伴，10109898。一家一团去旅行，时间自由，行程私密，专车专导，服务专享。中信旅游诚意推出专为家庭旅行设计26人专属小团，与熊孩子的甜蜜时光，献给父母温暖的陪伴。全家出游就选中信旅游一家一团，欢迎致电10109898，或登录中信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 好的，各位，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正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我是大帅。 您好，我是王一。 今天早上咱们一起跟大家聊的话题，说一说各位在生活当中有什么样子的特长，然后这些特长给自己的生活，最主要的是生活带来了哪些影响。 对 啊，这一定要说一说啊。 关键找到啊，北京文艺广播怎么找呢？ 来，这个打开微信，微信右上角有个加号，加号里边有一个添加朋友，添加朋友里边呢有一个公众号，公众号里边搜索北京文艺广播。来看看啊， 越说越熟练了。 非你莫属说了，我的特长是什么呢？就是没心眼儿。哎，我在单位就是上班的时候，哎，别人跟我玩心眼儿，我能累死他，因为他跟我玩心计，我根本不知道啊。 是，这就是无招胜有招了。 哎，真是，你在那心里是耍了好多心眼儿，都 那也 拐了七弯八道了， 那就是自找的累。 人家根本就哎什么？是 对，人家不往心里去，所以你有的人就是你踏踏实干活不就完了吗？他不弄了。这个阿拉丁说了，是在这互动，一直听节目， 对， 但每次都在开车不方便。我的特长是演讲。鼓，打鼓的鼓，钢琴。每次单位有活动，第一个想起我，也是小时候家里来人被拉出来表演节目的小朋友。我想说，学音乐这些特长应该是为了喜好和提升自己，不能单纯为了某些利益或者目的哦。 哎， 真是，您说太对了。 对，好，再来看看还有的那个 AN 就说了，我的特长应该是动手能力特长。 又行啊， 跟谁动手啊？不，但是啊，跟家具这些物品动手。他说家里的插座。灯、孩子的床、玩具、单位的复印机、打印机，一点小问题基本上都难不倒我。关键是我是女的， 哟， 哇， 这厉害了， 豪杰 哇！所以您笑起来都是呜哈哈哈哈，老公家里的灯我来换。 哎呀，那听着像我来砸呀！吃瓜群众说：“哎，我胡子特别长，留了三年了啊！ 哦， 媳妇儿让我刮掉，一会儿就去刮了。”哎呀，您还有一特长，听话、啊。 哎，对对对， 这很重要。 嗯，这个得生活胡子特别长，哎呦， 留三年的胡子，距离关公多远呢？ 那是人家是留了好，我三年长不了多长，我觉得三年长不了多长。 是吗？ 三年啊， 我留过俩月 啊， 反正这整个脸着都 他要看每个人的毛发生长的速度， 对对，个人不一样， 个人不一样，有的 脾气急的， 哎，有的跟加了肥料似的蹭蹭的窜啊。 好， 来看一下默克说了， 你这什么地？ 我是表情丰富，我不知道算不算。要说作用，就是聊天的时候能给人带来快乐，特别用这招哄女友，特别灵。 哎呦，那就是大用了。 哎呀，本来哭丧着脸，我一做表情，他就忍不住笑。还有就是给家里人带来很多欢乐。哎，他还给我们发过来几张照片啊，确实是这个动作啊，脸部表情很狰狞啊。 然后他那个就是变化肌肉变化多，是吧？ 哎，其实但是你说的这点啊是这样，你看你这带来的好处吧，我其实跟你差不多，我有时候面部表情也比较丰富。然后最近这段时间在拍话剧，就所有跟我搭戏的演员都受不了了，因为我只要嘴一动，他们就笑场，你知道吗？ 哦， 就是有点控制不住。 你看看， 嗯， 你要背着人说话。 然后另外导演经常会说的一句话：“大帅啊，我们这个角色他是个好人，你为什么老把他演成个坏人呢？” 哎呀，导演您是不知道。哎，不过这个我也有个经历 啊， 就是当年啊一块录广播剧，有我、有高磊、有盛博，还有王维哥， 哎呦， 一块录哈。 嗯， 本来呢让我录一个医生，录半天怎么录都不行，后来让我跟高磊录土匪去，我们俩录的可好，一次就过了。 高磊录土匪啊？ 高磊是土匪头。 他还演土匪头， 我们俩录，哎呦，特别好，大家都外边都惊艳了，说你这老实巴交俩人。 是啊，他 就是什么， 怎么听怎么像压寨夫人呢？ 如果你心抢了一小美人，就是我就录那个。 哦， 对呀、啊，就楼上的他就 火、改天咱们让试试 就成功了， 改天让他来试试，好吧？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和您说新闻，欢迎您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来互动。 2018，一起出发。这里有阿尔卑斯山的融雪，也有维多利亚的彩虹，这里有加勒比海的浪花，也有香格里拉的神话，这里有外面世界的风，更有家乡鼓楼的钟。我们出发吧，2018向世界出发。 好，接下来关注一下好玩的去处啊。 嗯， 北京奥林匹克公园面向全球征集奥园十八景。 哎，作为2008年夏季奥会和2022年冬奥会的主承载区呢，北京奥林匹克公园昨天起面向全球公开征集奥园十八景，希望通过征集评选奥园十八景活动，助力2022年冬奥会运动的筹办，那么进一步提升北京奥林匹克公园的品质，满足游客游览公园的需求，切实发挥好国际交往联络窗口、世界文化交流平台和国家体育休闲中心的功能。 好，再来关注一下陶然亭公园海棠春花文化活动昨天拉开帷幕了。那本届海棠春花季以全园地在海棠为主景观，推出了棠溪花海、甜蜜岁月、国色银辉、陶然春韵四大赏花景区啊，海棠品种丰富，预计活动将会持续一个月。 今年也是早春气温较低 啊， 地栽的海棠花期呢比去年也晚一些。 嗯， 目前还是现蕾期，新叶簇簇，花蕾待放啊。四月上旬全园的海棠竞相绽放，那花期持续呢倒是不长，才一周。 哎呦， 您要是喜欢这海棠，那千万别错过。 对，好，再来关注一下北京天桥盛世投资集团董事长宋朝辉透露说，为了配合北京中轴线的申遗，先农坛庆成宫今年将启动腾退，采取什么方式腾退，腾退多大范围，都在进行前期研究。 作为国家呀全国的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先农坛是中国古代祭祀等级最高、规模最大，也是保存最完整的祭农场所。 嗯， 清乾隆年间庆成宫大修后，作为皇帝休息和犒劳百官随从之地，目前呢庆成宫等建筑处于被占用的状态啊。 嗯， 安昭辉介绍说呢，通过腾退修缮，庆成宫建筑有望恢复原貌，结合天桥地区的文化特色，今后要进行历史文化的展示和展演活动。 嗯，好，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另外一条消息啊，泰国知名海滩将会休养生息。泰国政府日前宣布，出于恢复海洋生态环境的考虑，南部旅游胜地皮皮岛的玛雅海滩今年6月起每年向游客关闭4个月。 这有道理的啊。 嗯， 这个海滩呀，今后游客数量上限每天2000人，船只不得停靠海滩，只能停泊在小皮皮岛另一侧的浮码头啊。 嗯， 现在呢平均每天200艘次船，4000名游客抵达这里。一个泰国海洋生物学家小组最近考察发现，皮皮岛周围一大部分珊瑚礁已经不复存在了。 嚯， 哦，珊瑚礁退化的原因是海水变暖和游客过多。 嗯， 人得休息，他也 对。海洋生物学家说了，玛雅海滩就像一个数十年没有休息的劳动者，工作负担太重，海滩美景消失，我们需要让他休息一阵儿啊。 嗯， 而且这个玛雅海滩是美国电影明星莱奥纳多·迪卡普里奥主演的影片《海滩》的取景地。 对， 影片讲述的就是背包客寻找海上世外桃源的故事。影片是2000年上映，同年造访泰国的游客人数就达到了1000万人次，17年游客增至3500万人次，其中超过100万人次是造访皮皮岛啊。你看这电影， 对， 啊， 其实这电影本身故事一般， 嗯， 就是风景特美 哦， 啊，就你看完之后特想也想去那儿世外桃源，有点那意思 哦。哎呀，其实真的是 没什么劲电影， 不，所以希望大家真的是，多理解，多理解啊，要想想如果你是一只鱼会怎么样。 旅游赞助播出，中心旅游、环球旅游好伙伴，10109898，一家一团去旅行，时间自由，行程私密，专车专导，服务专享。中信旅游诚意推出专为家庭旅行设计26人专属小团，与熊孩子的甜蜜时光，献给父母温暖的陪伴。全家出游就选中信旅游一家一团，欢迎致电10109898，或登录中信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出发吧。 2018一起出发，这里有阿尔卑斯山的融雪，也有维多利亚的彩虹，这里有加勒比海的浪花，也有香格里拉的神话，这里有外面世界的风，更有家乡鼓楼的钟。 我们出发吧，2018向世界出发。 来看看大家的这个互动话题啊，您的生活当中的哪些特长给您的生活带来了哪些现实的影响， 是 好吧。 先来说两条路况啊，刚收到的，西三环六里桥南侧南向北外侧车道有事故，对京港澳进京盘桥车辆通行影响大。另外呢，受到管制影响的路段呢是西二环蔡户营桥到阜成门桥，蔡户营南路一线南向北受管制影响，持续车多，建议您绕行长春街太平桥大街。 好，咱们看看大家的特长。小魏说了，说主持人好，我每次发都赶上你们说新闻的阶段。他说我呢，这个说话算特长吗？我闺女两岁时每天叨叨叨叨叨叨说，自己玩各种过家家，能说两小时不停。我在旁边听着，像四五个人聊天的情景，真心不知道这样是好还是不好，太能叨叨了。我觉得你可以引导一下他，因为他可能是那种就是 没空理你， 就是内心产生了一些想象，然后呢，他又把这些想象自己说出来，演变出来。你可以引导他把这些内容。 扮演角色呢？ 对呀，挺好的， 挺好的，我觉得没什么不好。当然我小时候并没有这么爱说。 好， 所以得说我特别擅长做吃的，面食炒菜各种小吃没问题。 有， 我就喜欢做，我有兴趣用心做。今儿子春游啊，起早给大家做这个炸鸡锤儿。我还说什么叫炸鸡锤儿，竟然凑巧做出一个鸡的模样给你们秀一秀。我一看是这样的，有 什么叫鸡锤儿？ 骨头肉在前面抱成团儿。跟那锤子似的。 就其实就是那个 实际上它是 有肉的那个 鸡肉泥呀、是不是给它重新打过了，附在这骨头上？这不是天然长的，这也太……结果有一个炸完之后，正好炸来像一只大公鸡， 好牛啊！ 是有一点啊。 对对对，咱们再来看一下一位叫五恋人的，他说我呢，我的特长是什么啊？跟你们说一说，来，听好了，特长是，合气道加巴西柔术，合气道四段，巴西柔术蓝带。 哎呦，非常厉害、 这光听名字就觉得好了不起。然后他说我带来的影响就是每年年会我们单位都让我演武啊、然后但是我不太喜欢用这种方式来展示自己。 我教你一方法吧。教你一方法，就是如果你喜欢这个呢，你也可以带着单位的同事们一起练，这到时候再演、大家就可以一块表演了、就不是你一个人孤孤单单跟那儿，是不是还能锻炼身体， 就怕练不会，你知道吗？ 合气道还是这个很容易上手的，很好。 是吗？ 对对对。 但是要练到他这种程度，就什么 像你这有歪心的可能不行了。听你那语气我都听 气不正。 你看这 Nancy 说心情倍好，说我的特长是手工编织、缝纫、烘焙，都我自学成才。女儿和老公都很崇拜我，给你们看过我给女儿做的小美人鱼的演出服，我的天哪！ 你看。 蕾丝透纱，然后布灵布灵的亮片，然后缝成那个鱼尾裙的样子，宝蓝的颜色，太漂亮了，这做的 真好。那接下来时间大家还可以继续和我们聊啊、我们继续给大家说一说一些奇闻异事，欢迎您继续收听。 这里是我们出发吧，欢迎您继续收听。 咱们来说一说这个吧，不是说到特长，很多人说的特长是音乐，对吧？英国伦敦大学一项研究显示，说常听音乐会可能有助于延年益寿，欣赏20分钟音乐会，现场音乐会能让人幸福感提升 21%， 效果超过做瑜伽或者遛狗。 这比较对象也比较逗 啊、这真的是， 找了60个志愿者，随机平均分成三组，第一组呢就听音乐会，他为什么那么比呢？第二组让上瑜伽，第三组就去遛狗去了。赶上那人不爱遛狗怎么办？另外呢，研究人员让志愿者完成一份旨在评估幸福感的心理测试问卷，并要求他们佩戴心率监测仪。 结果就显示，欣赏音乐会的志愿者总体幸福感提升 21%， 上瑜伽课的志愿者提升 10%， 遛狗志愿者总体幸福感提升 7%。 那研究显示，音乐会对于健康和幸福感有深远影响，当然每两周一次或者是经常参加是关键，可能有助于延长寿命近10年啊。 不过反正据说啊，据说这个在科学研究界有一个称呼叫英国研究。英国研究有时候，你像他才找60个人， 英国研究 得出的这个结论。 不，对，其实我对于所有就是说，比如说延长几年寿命和缩短几年寿命的这种结论呢， 我一般我自己的，这 他都无所谓。 没有没有，我是觉得你怎么知道我原来活多久，就老有这种想法啊。我不知道，当然这种想法可能也不太科学、是吧、 那你做多少好事了呗。再来看看另一个更逗的事儿， 哎哎哎， 香蕉好吃， 嗯， 但没什么人爱吃香蕉皮， 哦， 没法吃。但是香蕉皮也有大用处， 嗯， 很多人爱吃冰激凌吧，这么慢慢热了，哎，如果动作慢，冰激凌化了就没法吃了。 哎， 加拿大研究人员从香蕉皮当中提取纤维素，叫纳米纤丝，加入冰激凌，减缓冰激凌的融化速度。这个非常细小了，只有人头发丝儿直径的几千分之一。 哦。 它在100颗冰激凌当中分别加入0到 0.3 克不等的纤维素纳米纤丝，一分析太棒了，冰激凌不仅化得慢、而且口感更顺滑更美味了。 嚯、其实有一些擅长做饭的人，他们真的是能够研究，就研究一个东西，比如这个美食里面加什么东西，加多少量能够带来什么样子口味的变化、对吧， 对， 来看看， 跟着说着，这刚才不是说什么胳膊长腿长 啊、 您这个就擅长去击剑， 哎， 胳真的 哦，胳膊长腿长， 那就得胳膊长啊，做击剑的运动、 那你要这么说的话，我还有一个地方可以，就是我上半身特长，哎，就像昨天有一个听众朋友说自己老公五五开，我也是基本上五五开，就我这体型属于特难看的那种的。啊，就是身形五五开，人家其实好看的是上半身短下半身长啊，但是我这种体型呢可以去打台球。 哦， 对，我往前一趴，我伸出去的长啊，你有没有想过 你眼镜掉了吧，往前一趴、 对，不是、这个真的是， 对对对，占便宜，真的 真的真的占便宜啊、哎，我找到了自己， 那你和你媳妇换个项目吧， 哎， 用台球对决吧，他杵着你。 来看一下啊，我们大家的互动 ZYX 说了，大帅啊，延长年龄是指的平均寿命，不是针对个体、 您太认真了，他就愿意较真，这我咱们 有没有， 因为这个呢，还有 我估计我这一较真儿，我一较真儿，我又缩短了10年寿命。我本来能活10000年，完了现在9999天。 哎呀，您什么属相啊？我 来看一下啊，还有其他的朋友啊说的特长 是天天向上说干吃不长肉，算不算特长？ 哦， 1米8的我只有65公斤。 哦， 那您这有点瘦， 这有点偏瘦 了。对，这虽然干吃不长肉是挺令我们愤恨的。 来，这个刘和学徒小邓都说了，上半身长可以去游泳，这个确实也是 啊、可以可以，触壁 像菲尔普斯，上半身长，腿短，像鱼一样，听听白尾巴啊。 鱼有上半身和腿，它都是上半身吧？我看见啊， 没有啊。这个过了尾鳍以后，我把它比作下半身。哎哎哎，就是这么帅。来看一下蓝白说了啊，主任，我的特长是爱摄影 哦， 然后呢给老大拍完给老二拍，记录孩子们的成长瞬间。然后他给我 的拍摄对象， 哎，给我的生活带来的影响就是，这些我的爱好所拍出来这些照片会做成最珍惜的传家宝。想象我和我先生老了，坐着摇椅，看着微信书慢慢摇，很幸福，很温馨， 真好啊！祝宝贝们健康成长。向上砥砺说，我照顾孩子不感冒算不算特长？我们家孩子今年13，就1岁半的时候感病毒性感传染，有一次输液，剩下这么多年没感过冒。 哦，我那这是得多用心呢、 对对，但是适当的他据说也得是不是 排排毒也好、 对对对 吧，生生病哈、来，好，今天节目呢马上就要结束了，再一次感谢各位跟我们一路陪伴、一路聊天。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是我们的娱乐72遍，欢迎您继续收听，我是大帅， 我是王一，回头见。 我想我们应该去郊游，不管明天晴天。 斯柯达 SUV 家族又添新成员，德系多功能 SUV 克洛克震撼上市，标配8大实在装备，10大不简单科技，购车有机会享价值20000元好礼。详情请洽当地经销商。克洛克，重新去出发。 斯柯达， 媳妇儿，陪我去一趟家居市场吧。 先等等。 那明天？ 再等等。 还等什么呀？ 等京东家博会呀！4月6至7日，在北京展览馆，百大家装品牌万款商品专属特惠等你来。 家装当然上京东。 京东。